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见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王琛，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从外表看，她绝对是一个乖巧柔弱的乖乖女的形象，然而骨子里她却非常的倔强，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孩。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她有着清晰的目标，而且不甘于安逸，勇于尝试，勇于挑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故事。学习生物技术专业的他，毕业后为何转行成为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走出实验室，走上三尺讲台，他经历了怎样的挑战与历练？又是怎样的一个机缘，让他远赴美国去教外国小朋友学中文？面对世界各国的熊孩子，他如何将自己的中文课程设计得生动有趣，成功俘获了孩子们的芳心？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琛讲述他的故事。王琛你好。 主持人您好。 确切的说，我应该叫你王老师啊。我们平常有时候有一些嘉宾来啊，也会叫张老师啊、李老师啊、王老师，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咱们所谓生活当中的那叫官称 敬语。 哎，对。但是呢，哎，你呢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确确实实是老师。 嗯，职业。 哎，你的职业是一位老师，女教师，而且刚才你看一说就带了你的这个职业色彩啊，叫什么敬语。其实在咱们的汉语里边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去分啊，所谓的什么敬语啊， 对， 这些东西的只有在外语里边，英语也好，日语也好，是吧，它里边它会有这种比较详细的区分。那你是教哪一种语言的老师呢？ 英语，在中国的时候是教英语的，然后现在呢是教外国小朋友汉语。 好，这个环境变了以后，这个教学的方向就变了。 对，还是外国语。 那你这个在工作之前就是学这个外语专业吗？ 我毕业的专业不是英语，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然后后来等于说自己又在这方面努力了一下。 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现在好奇了。 学的是生物技术， 比如说研究那个什么制药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当时学了挺广泛的，像什么细胞啊、什么解剖啊，这些都有研。但是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坐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研究这些什么烧微呀、试管之类的。 对，好多这个大学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就是外语其实它是其中的一门课，并不是那个专业主课。 对， 但是呢由于自己的重视程度，结果反而使它成为了后来就业的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向。 对， 哎，你是这种状况。你觉得说到学生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来。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他和我考的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大学啊，他考的生物系，我们是教育系。后来 再见面的时候交流啊，就互相就问嘛，啊，你们都有什么课呀，学什么呀，然后我们其他的同学都在那儿讲啊，我们学心理学， 专业课， 对，我们学那个教育学啊，等轮到我们这个生物系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他特别神秘的跟大伙说，你们知道虫子吗？我们天天研究虫子，就是做实验哈，可能是一些生物学的实验，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虽然不是你现在工作的一个主业，但是可能你教学的时候， 对，方方面还会涉及到的。 哎，对，你要给学生举个例子什么的， 对， 讲那个什么小蜜蜂， 科学，现在他们有科学课。 哎，对对对，就是那做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你要教那个小朋友学习，尤其是学习外语，你在中国的话，那也是一个挺艰巨的事儿哈，你是教那个小学生呢还是中学生呢还是， 啊，小学， 哦， 是公立学校的 小 学生， 他们的外语课是不是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呢？ 现在我觉得还是要求越来越高了， 哦， 就是之前可能刚开始，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四年级开始学 ABC，现在四年级已经开始接触比如过去式，就语法都已经很厉害了， 哦， 而且现在外面的培训英语培训机构都特别多， 嗯嗯， 所以小朋友现在学英语的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还挺大的，在国内 他有可能在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现在好多双语幼儿园， ABC 反正到这个时候就不用教了， 对， 但是可能这个教学大纲里边是不是还得有，因为他这个大纲可能会考虑到就是以前在幼儿园阶段没接触过英语的孩子， 对，他现在小学可能还是就是从基础比较那个浅一点的地方开始教起，但是其实如果你早学过的话就应该过渡很快的， 你比如说你毕业以后啊，就直接就走上了那个教师的岗位，还是中间有一些过渡啊， 直接毕业就去了， 就凭着这个外语的这个成绩和这个你的这个水平就能直接就当老师， 当时就是试讲了之后，然后想着觉得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就直接签了。 你那个生物学的那个专业也是师范类的呢，还是说是普通的那种？ 是师范学院，但是我们是非师专业。 所以在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也需要一些补充。你比如说这种关于教育教学法方面的东西， 对， 是不是？ 对，我也是自己考的那个教师资格证。 对，要有一个教师资格证。 对，还有教育心理、教育学、心理学那些的， 这些也都要去 对 再补充。 嗯， 那刚才你说了，就是现在你的状况呢是到了国外，然后去教外国小朋友学中文。 对， 是什么时候选择到国外去的呢？ 我应该是16年过去的。 2016年。 对。 是一个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出国呢？是上学呀，还是什么其他的？ 因为当时就是我先生他是外籍嘛，因为一开始觉得还是国内，比如说就是生活也很丰富啊，然后现在国内发展也非常好，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过去。但是后来因为有宝宝了，觉得可能还是过去之后那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个教育可能对小朋友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过去。 去哪国了？ 美国。 去美国了啊。你这个里边这个就有故事了。说你先生是外籍啊。 对。 先生是美国籍。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到了美国。到美国以后我印象当中就是咱们比如说你出去以后啊，你要去教这个小朋友学语言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的那个要求跟咱国内对于老师的要求一样吗？ 因为是这样，我在国内是公立学校，但是我们去的美国那是一家私立学校，所以其实美国的公立学校跟中国的公立学校我听说啊，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美国的私立学校跟中国的公立学校就是差别还是挺大的。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你要去公立学校，是一定要有当地的那本国的那个教师资格证书。 也就对，跟中国是一样。 但是私立学校就没有这个要求。 他主要看你讲课讲得怎么样。 对，当时我也去试讲了。 你这两次都提到了试讲哈，在国内应聘教师的时候也是一个试讲。在美国应聘教师也是一个试讲。 对。 这个试讲是不是 对于你自己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方可以通过你的试讲了解你的水平。 对，就当时什么校长啊、主任，就是所有的领导都会去看你。 你的英语水平和你的教小朋友学语言的这个水平。 对，然后要看你的仪态呀、教态呀、组织能力啊，各方面他都要就评价审核你。 哎，你说哈、感觉就是在中国的小朋友啊，学英语吧，费劲啊，对吧？因为他没有那个大的 环境 啊。所以呢，你得想办法让你的这个讲课呀，能够让他特别容易接受，还特别容易记住，然后还能够学得会啊。这个你们有什么绝招吗？ 其实当英语老师在国内还挺辛苦的，因为一方面吧，你就得要保证他的成绩，就是考试成绩要好；另一方面，你还要保证他的这个口语能力要很好。所以这个还是挺下功夫的，对于老师要求也挺多的。 对， 我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些社会上的机构哈，它会有一个成型的一个课程。这个老师呢，只要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模式，给掌握了，给吃透了，然后按照那个模式去教孩子这个怎么去练习就可以了。他也有成套的教材，你比如说像你那个就是在公立学校，他虽然有一个教学大纲。但是你不能完全死板的按照那个大纲去， 还是要提高双 刷 一下。 对，你这里边你自己有什么独到的，你能够让孩子觉得你特有吸引力的这种设计吗？ 像我们一般比如设计一节课的话，它肯定这个课文里是这样，但是你还要做一些引申，比如说提到了这一句话里面提到了一些内容，它可能跟你学过的知识你要就是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呢你又可以把它引申一下，就叫思维导图，现在特别流行思维导图。 等会儿这又是一个是教育上的概念啊。怎么就叫思维导图了呢？ 比如都是旅行，这个课文就跟旅行有关系，然后呢通过这个旅行呢，我就可以展开很多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是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那这交通方式又可以展开，比如说公共汽车呀、自行车呀，然后等于说就是延伸出很多内容，比如又是地点，那么是什么样的地点呢？又是公园什么博物馆，又可能又是各种各样的地点，然后你跟谁去，比如说我跟爸爸妈妈去，朋友去，反正就是比如 when where who how， 就各种各样，它 就 要延伸很多很多的内容，等于这一节可以展开很多很多可以去讲的 一个概念啊。旅行英语里叫什么 travel， travel， 然后它就引发了什么 bus 啊、bicycle 啊、father mother 啊、是吧，然后这个看到了什么博物馆什么之类的。 对， 这个是有机的让他把这些元素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情景描述的这么一个。 对，然后就很明显啊、我就把这个导图画下来之后啊、就可以展开好多好多的内容，有学过的有没学过的、然后就摆在那儿，就很明就 联 想 的。 对，就很明确啊、我通过这篇课文我掌握了这么多东西。 对对对，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新颖的啊。你这么一讲，其实连我这个就是近乎于白痴的英语水平啊也被唤醒了一点。 太亲切 了、是我们那个时候印象当中就是背课文啊，最典型的就大家都拿来开玩笑的啊，说你记单词的时候什么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是 yes、摇头是 no，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玩笑，但是你至少把这几个单词记住了。 对， 我印象当中那会儿背的一个课文特别机械，但是记得特别牢，叫 long long ago there lived a king， the king has aHave a daughter， 好像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国王有个女儿，怎么样的？就是，但是那种的话，就是你只能是把它机械的背下来， 就还是灵活运用这方面。 对，就是你不能达到灵活运用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现在学英语跟过去还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是，现在好多小朋友就是交流都无障碍了，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们小学生之间。就可以互相的用英语来交流， 或者是跟他看到外国人也可以就是交流的非常好、 是吗？你会带着他们去和外国朋友接触吗？或者学校里会有外国老师 啊、现在有了。 哎，这还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前两天我们同事啊带着他那个小学大概四年级的儿子来我们那个办公室啊，我就听到他在那儿自己可能是跟着一个什么视频啊，然后在练那种近似于对话的那种啊，那个流利的程度， 是现在小朋友都好厉害。 没错。哎，这是说在国内的时候啊教小朋友学英语啊，那你到了国外以后教 外国小朋友学中文是不是就没这么费劲了？因为中文是你的母语，你拿起来就说，你这不是给他们讲呗？到那以后，首先就是得有学生报名学，还是说他有专门的这个中文学校就开这个课程？ 美国也比较大，然后我们那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 啊。你这偏僻的地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就在亚特兰大附近，东南部， 东南，亚特兰大的东南部，亚特兰大的东南部相当于 亚特兰，就是我们那地方在美国的东南部， 美国东南部，亚特兰大这个城市， 对，亚特兰大城市的山区， 那就相当于北京门头沟或者是怀柔密云， 但他们就是。美国都差不多了，就看起来其实 对对， 就是虽然山里边就是只不过看着比城里人少点，他们那个 就 建设的都差不多， 对，硬件条件什么都差不多。它是一个就是你在的这个机构是一个私立学校了， 对，它是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就挺完善的一个挺大型的一个私立学校。 那它的学生的来源呢，主要是 我们那个学校有50多个国家的学生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 他主要因为都是移民， 也不是，就是因为他是私立学校嘛，然后就是他希望能有，就是如果一个好的学校的话，他希望能有，就是不同的这种种族啊和那个语言的学生进来。 不是，他是全世界各地去招生的那个感觉， 对对， 就是为了让这些世界各地的学生来，他会去创造一些条件，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可能重视比如体育比较好，他可能会给你提供奖学金，要吸引你过来，然后那个学生他可能有一些特长，我可以给你一些奖学金。 小学就这样啊？ 小学不是，小学他只有当地，但是初中和高中他是有这个这方面的 这样的这个条件啊。 对， 那你在那边教中文是教比较大的孩子还是那个比较小的小朋友？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因为孩子怀孕嘛，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就没有工作，就在家，然后偶尔帮助我先生带课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要生完了之后，这个学校把小学部就刚建好，一开始只有初中高中，然后特别幸运，然后这个时候我生完了也需要找工作了，然后这学校就开始建小学部了，而且中文是那个小学部唯一的一个外语课。 对， 一开始他们讲西班牙语、法语和中文都建，后来呢就是各方面研究了一下，觉得还是就只学中文了。 就把中文作为他们的唯一的外语课。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中文和因为有四个声调，然后就是如果让小朋友学这的话，可以锻炼他们的这个思维。英语没有音调，没有就是音调什么一二三四声，然后就学中文可能会锻炼他们那个大脑发育。好像专门还有一个就是专家去我们学校做了一个这个演讲似的，然后那领导觉得还挺那个有道理，然后就说那就只学中文吧。 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的领导，他也是校长啊，什么这一类的啊。那还说就是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 是，而且他们因为如果就是从小接触一下中文的话，他可能以后初中和高中他们都是选语言课，不是必须学。因为他们如果没接触过汉语，他觉得法语和西班牙语比较简单，他可能就会偏向于学这些东西，或者之前接触过这些。但如果他要之前接触过中文的话，他以后可能会就是继续学中文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是，那你那个就是如果说讲中文课的话，那是会像咱们在国内的小学生们学那个语文课一样的去让孩子们学习呢，还是也有一套你自己的方法，你创建的方法？因为好多人想象起来特别简单啊，反正我会说啊，我就直接教， 真不是那么简单 那你 因为 怎么 私立学校他不用准备，就是他不用就是跟他们用他们当地那个州准备的那个教材，他可以自己想要什么教什么，所以这对我来说还是很开心的，我可以自己就设计教案、教材什么的，然后每天呢就是活动可以设计的很丰富，因为也没有考试，就考试你我就可以自己做一些那个活动，就让他们那个进行，然后就可以当考试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们的课都设计的就比较丰富多彩一点。 就是他的考试制度和咱们国内学校的考试制度也不太一样。 公立学校它有自己的就是必须得考试，但是私立学校我因为公立学校是因为那个要花纳税人的钱嘛，所以它必须得按照 就是政府的规定，但是私立学校是我自己招生，自己我没拿你纳税人的钱，我也不用听你的，所以我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完全自主的那个设计。 嗯， 那而且你这门课它又比较特殊， 嗯， 所以你的自由度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可能教什么数学呀、啊、化学呀、啊、这些老师又更多一些。 对对对、 啊、 所以只要小朋友就很开心。其实我就是想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开口说，然后喜欢这门课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以后再比如高年级了以后呢，我再慢慢添加一些拼音啊、 哦、 然后书写这方面的。 一开始主要是说， 对，一开始比如唱歌啊、 嗯、 然后做游戏，在玩中去学、 嗯、 去接触、 嗯、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学了差不多一年了吧，好多小朋友、 哦， 就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都会用中文啊、 哦、 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课堂做游戏的时候会学一些，比如说准备开始、 嗯、 然后他们在别的课的时候比如开始做游戏，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去运用这些语言的那些东西、 嗯、 回家也愿意跟父母去唱唱歌呀、 哦、 然后呢觉得还挺好，挺有成就感的。嗯、 就是不是说像我们小时候开始就学什么人口手、 嗯、 就写这个字儿、 没有，就是 开 始我们就先学一些打招呼，简单打招呼， 对对对， 然后学些颜色、 嗯、 然后再学一些东西可以用颜色来形容这个，就学新代旧，每天我们都先复习一下，然后呢再在新的这个游戏当中运用这些旧的知识。 对， 嗯， 因为我们是母语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在你从零岁到六岁这个学前的这段、 嗯、 你都完全都掌握了，对吧，这个都已经通过模仿也好，或者大人的这个教授也好、 嗯、 孩子之间的交流也好，就是你完全没有障碍了。 嗯， 但是外国小朋友不一样，他的母语他是英语，对吧， 对， 像这美国的小朋友他都是说英语的从小、 嗯、 他没有这个中文的口语的能力，所以先要让他接受这个口语的培训、嗯、 对， 让他能够说出来， 对、 然后再认这个文字， 对，他们有了兴趣之后就会追着你问我们什么时候学写字啊、 哎、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程序啊。 嗯、 那能不能借鉴到咱们的英语教学里边哈、啊、让孩子们开始学的时候就先学说听唱歌啊这一类的，先别着急去写那个 ABCD 那个字母去。我就印象当中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 嗯， 那每个 A 让你写50遍， 对，一行一行写、嗯、 哎对，这个学其实学汉拼音的时候也一行一行的写哈、 嗯、 就是说你这个书写和阅读实际上它是在你的语言形成以后 嗯 再进行的下一步、嗯、 像咱们这中国小朋友长就是成长两三岁不是一两岁说话、 嗯、 也是先会跟着说， 对 对, 对， 然后再慢慢学写字、嗯、 先说简单的、 嗯、 然后再说复杂的 爸爸妈妈、啊、什么一些句子之类的、嗯、 对，所以你把这个规律呢用在了就是教授美国小朋友讲中文的这个过程里边、 嗯、对， 内容呢会给他们讲一些什么呢，咱们中国的故事或者是什么介绍的文章、 平时会就是现在比如想讲一、 嗯、 一个系列内比如颜色，我就会在网上找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歌曲啊什么的，然后先给他们做做热身啊、 哦、 今天要学颜色、 嗯、 让他们也会跟着那个歌，因为朗朗上口嘛，就愿意跟着那个歌一起唱歌、 嗯、 跳舞什么的、 哦、唱七色光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准就是一些比较好玩的游戏， 哦， 让他们因为他们人少嘛，一个班也就可能10个人左右、 嗯嗯嗯、 所以呢就是空间比较大，然后可以玩一些游戏、 哦、歌曲、 嗯、 啊游戏， 对， 讲故事吗， 故事还就是给他们放一些那个卡通、 哦、 但是故事他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那么大的词汇量， 还没到那个量， 只能说是边看边猜、 嗯、 看讲些什么内容、 嗯、 把那些、 哦、 比如说有颜色的他们也没有颜色、 嗯、 然后重复就大概是这样， 像个葫芦娃是吧，让他来一点一点的感受，一点一点的了解， 对， 嗯，这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好像挺快乐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学期下来或者一年下来、 嗯、 你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吗，就是让他们达到一种什么状态，然后是你自己来决定怎么考试，是这样吗， 对对、 哦、 其实考试也不是要求就是一定要那个写很多、 嗯、 因为现在他们也不太会写， 对，不会写、嗯、 对，他们可能就是我最后